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5号发布的2017年中国经济预测显示，2017年中国经济将平稳增长，预计全年 GDP 增速为 6.5% 左右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丁酉年生肖鸡年特种邮票1月5号在全国发售，该邮票一套两枚，面值 2.40 元人民币，图案名称分别为意气风发、丁酉大吉，由中国著名艺术家韩美玲担纲设计。根据北京市政府此前公布的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任务，全市16个区共有335片棚户区被列入任务单，2017年底北京要完成棚户区改造150,000户。北京西至昆明南 G403 次列车正式开行，标志着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纳入到全国高速铁路网，同时也诞生了中国铁路运行交路最长的高铁列车。这辆全国最长的高铁列车将跨越6个省，经过24个停站，全程行驶2760公里，运行时间为12小时53分，比现行直达列车快了21个小时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从没有解释，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，默默得开心心不记恨，为今天欢笑唱首歌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，在晚风中闯开心锁。谁愿记创锁，匆匆往事，谁人是对是错，从没有解释，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， 忆那些年，致敬经典。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将于2017年1月13号晚19:30在北京剧院精彩呈现。本届的演唱会特邀台湾歌手潘美辰为大家演唱经典曲目。潘美辰1989年凭借歌曲《我想有个家》红遍了大江南北，奠定了他在歌坛的地位。他那独特的嗓音以及歌声中所散发出的真挚情感，影响了一代人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一起来听潘美辰《我想有个家》。 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，我才不会害怕。谁不会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脸上流着眼泪，只能自己轻轻擦。我好羡慕他，受伤后可以回家，而我只能孤单与孤单地寻找我的家。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，我